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4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晚上5点到7点的时间，我们聊一点什么呢？ 哎呀，咱们要聊一些跟长寿有关的话题呀，夏萌。 哎呀，是的，是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咱们中国人哈，在我们历史传统当中呢，就有炼仙丹。 哎， 求长寿， 是 求长生这么样一个神话传说在其中啊。古代炼仙丹的这些帝王啊，也有很多人啊，立举起来，还是真是不少。 可不是啊，有最有名的应该是秦始皇了， 啊、没错、 有个传说，他让这个徐福、东渡，哎，产生了各种各样后来的故事。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当中呢，我们就有。这个求永生这样的、哎、也不能叫传统文化吧，就是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 没错。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如果遇到一个百岁老人，其实觉得哎呦还是挺少见的啊。遇到这样的事情呢，总想去和百岁老人能不能说说话呀，或者听他们去讲述一些历史啊， 哎， 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哈。 可不是嘛，尤其跟百岁老人握握手，感觉都沾了很多的福气了， 是吧？没错，没错、哎、那这两天啊，就有一位百岁老人过生日了， 是 农历生日、 嗯。哎，这个就是大科学家杨振宁先生。 嗯， 昨儿个是百岁诞辰，举行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庆祝的仪式。而且我们了解到，杨振宁先生年轻那会儿特别喜爱体育。 嗯， 啊，所以他老作为这样的一个长寿的老人，百岁，我认为肯定是跟。年轻时候的体育锻炼是有关系的呀。 嗯，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开始说起啊。人家你看刚刚过了100岁的生日、 哎、 也说一说您认为的长寿秘诀都有哪些吧。 是，关于长寿秘诀养生的方法，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嗯， 当然了，在体育方面，今天我们也会着重为您关注到北京全运男篮这表现。哎呀，好多朋友都是皱了眉头了， 哎呀，就摇摇头了啊。 是啊， 如果说总是天天就看着这样的比赛，哎，这个还包括国足接下来的比赛，我估计啊，咱这个不太有利于长寿。 哎，你这提醒是很对的、嗯、就是看国足的比赛容易气着人， 是的， 就经常生气可能对这长寿不是很有利的一个因素了、啊、 那肯定的嘛啊。 对， 大家来聊一聊长寿的秘诀，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一块点评一下北京全运男篮的表现。 对， 通过微信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是在开通之中的。 没错，我们待一会儿大概在5:30左右吧，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演进、会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啊，他对北京就是相当的熟悉，尤其让他点评点评到底为什么北京男篮这一次这输给辽宁倒是这个预想当中的事儿，但是前边的这个比赛啊，输给东道主了，好像很多人一直是不能够理解啊。 嗯， 的是，那与此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是秋分节气啊。每一个节气呢，其实都有讲究，有说法的。 哎， 秋分这个节气呢，也就是到了这一天，太阳到达了赤道，南北两个半球昼夜平分。那从今天开始呢，北半球昼短夜长越来越明显，而且昼夜温差也越来越大，气温也会下降明显。那在这里呢，咱们中医学上啊，就有一些专家就提示了，在这样的一个秋分节气当中呢，我们在养生当中也应当遵循阴阳平衡的规律，也使得我们人体的这个机体保持阴平阳密的状态。 是的，说到了长寿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中医在全世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处在这个前列的呀，而且中医包括这个养生的概念，我们这个老祖宗几千年了就研究这个，就是说包括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一些体育运动，你比如说打太极拳啊什么的，是吧，对于这个长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呀。 是，还有中医当中也讲究一个吐纳，对吧？我们昨天还说到这个腹式呼吸， 哎， 其实对身体特别好。 是， 中医当中呢，或者说咱们中华传统当中也有一些这种跟吐纳相关的、相结合的，是不是？我们呼吸方面调节好了，也有益于身体健康，健康自然就长寿了吗？ 是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特意为您准备了相应的资料，好几位有110几岁的长寿老人， 都是百岁老人 啊，还好像130几岁，我记得这资料里也有 130几岁， 哎，好像是，还有一个200多岁，那我没给找，那好像是神话故事了 啊。 当然这几位长寿老人他都有这个秘诀，一会儿随着我们2个小时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延展，在不同的时段给您介绍这长寿秘诀，您可千万别漏听了呀。 听了我们的节目，咱们能不能长寿，这要看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是一定能开心，不说了吗？这个开心有助于长寿。 没错，曼联就非常同意夏萌的观点，说哎，天天开怀大笑不就行了吗？那可不是吗？所谓的笑一笑十年少，而且笑的人呢，他不只是说年轻，而且呢，我相信这个在您笑的过程当中，身体肯定会分泌很多有利的这个激素， 多巴胺， 哎，各种各样的快乐的因子，您就变得更加的长寿了呀。 是的，好，也一块儿和我们聊聊您认为的长寿的秘诀吧。 哎， 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去看一看在长安街上啊，最近发生了哪些新鲜的事情。 是的， 今天清晨如果路过天安门广场的市民，就会惊喜的发现“祝福祖国”大花篮亮相了。这一夜之间哈，顶高18米的花篮就完成了吊装，整个大花篮顶高达18米，篮体高16米，篮盘直径呢达到了12米，自下而上由坡面花坛、玻璃钢篮度，还有这个玻璃钢篮盘和篮信组成。花篮里边呢插有约10朵巨型的仿真花，向日葵、山丹丹、映山红、红梅都象征着红心向党、奋勇拼搏。另外像牡丹、康乃馨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篮体南侧书写着祝福祖国1949到2021的字样，在篮体北侧呢则是写着欢度国庆1949到2021的字样。花篮是钢架结构的，篮身是玻璃钢材质，可以扛10级风。 哎呦， 现在呢，长安街沿线的10座立体花坛呢，都在紧锣密鼓的布置当中。东单、西单等等重要的节点，已经有多个花坛主题亮相了。今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沿线百花工作呢，预计9月25号正式完工。 哎，我们今天聊长寿的话题，就是长寿啊。刚才夏萌提的很好，心情要保持非常的畅快，而这个畅快怎么保持呢？各种各样的途径，其中，哎，您有时间去逛一逛，对吧？天安门这布置多漂亮啊！ 是的， 您看到这么漂亮的布置，心情不就更好了吗？ 看到美好事物也会促进我们这个身体， 没错， 快乐因素多巴胺的分泌。哎， 是的啊，当然了，还得提醒各位，就是长寿很重要，什么？就是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保养保健，尤其是在疫情当前的状态之下，您首先得是吧？哎，关于身体的保健啊，戴口罩什么什么防护， 先得管好自己嘛。 那可不是吗？ 对， 哎，还有关于疫苗方面的事儿啊，这个其实也是跟长寿有关系的啊。 哎，是打了疫苗，咱们就不容易得这个沾染上一些麻烦。 哎，是的，是的。 那么也就自然而然的能够健康啦。来看一看和这个新冠疫苗相关的一些消息。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布拉杜沙希德表示呢，将于明年主持召开一次关于实现全民新冠疫苗接种的高级别的活动。沙希德强调呢，新冠疫苗有望成为我们战胜新冠疫情唯一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也是我们重新开放世界的最大希望所在。 他表示呢，这场高级别活动旨在协调全球行动，解决疫苗分配不公，完成全民疫苗接种。 是的，所以早日的战胜新冠肺炎这个疫情，也是大家都更加长寿的一个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吧。是这条新闻要注意了啊。嗯，另外我们也是为您关注到的相关的这个关于疫情方面的事儿。昨天下午，南通市的海门区接到了南通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协查函，称外省一批来自新西兰进口的猕猴桃涂抹样品的这个标本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啊，部分的同批次的货物是销往了海门区永辉超市龙信广场店。经查，该批次的猕猴桃已经是经过了该超市售出了。目前排查出的相关人员已经落实了管控的措施，而且已经完成接触该批次猕猴桃的工作人员及环境样本核酸采样14分，检测结果是均为阴性。当地的防疫部门也是提醒各位，9月12号到21号期间，在永辉超市龙信广场店购买或接触过进口加配黄心猕猴桃的人，应该立即主动向海门区的疾控中心报告，并配合相关的防疫的政策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感觉是防不胜防的那种状态啊。 嗯，当然了，也提醒大家呢，还是多多关注这个官方的发布，也不要造成恐慌，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啊。这个猕猴桃，咱北京的猕猴桃该吃还是可以吃的。 哎，是的，哎，而且提到吃猕猴桃。 维 C 嘛， 你看是吧？各种维生素，尤其维 C 特别多。 嗯， 就维 C 多的东西，好像我的印象都是酸吧唧儿的，是吧？ 是的， 那种感觉， 酸甜口的。 哎， 嗯， 所以经常吃猕猴桃，应该也有助于大家的长寿健康吧。 是的，而且说它这个里边维 C 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为什么很多孕妇啊，这个医生都提倡，他说你多吃点猕猴桃，对你， 啊， 对宝宝都好。 是， 嗯， 啊，当然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呦，我这有这个密集恐惧症啊，一切开猕猴桃，看那个籽儿啊，密密麻麻的。但其实还好吧。 我有个好方法。 啥方法？ 你可以闭着眼睛吃。 哎呦呦，闭着眼睛那个舌头也能尝出来，反正是。 啊，那就打成汁儿喝了。 哎，对，嗯，这个方法好。另外就是今天提到这个水果的事儿啊， 嗯， 我们也是在听听 FM 的小程序当中，在聊天室里给大家提了一个小的问题， 嗯， 小调查，说最爱吃的水果都有什么。哎，这里没列猕猴桃，列的是苹果、香蕉、葡萄、西瓜，还有石榴。现在排在投票第一位的是西瓜。 哦，西瓜，哎，我觉得这个都是分时令吧。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爱吃西瓜， 哎， 多爽快呀， 啊！冬天那会儿，那西瓜可能就不好吃了。 啊，对了，就是吃了冰凉的。 对，啊， 到了这个季节呢，我觉得石榴因为是这个应季的水果嘛。 哎， 嗯， 是。而且吃石榴也是富含各种各样的维 C 啊、维生素什么的。 这不有一个化妆品，它就主打了一套系列，就是石榴系列嘛。 啊， 抗什么就自由基，就是抗老的 啊， 抗衰老的。 就是他说的是这个化妆品是用石榴提取来的，是吧？ 对对 对, 对， 往脸上抹的。 是的， 哎呦，这啊，所以有的朋友可能买石榴就是为了自己榨成汁儿，然后往脸上， 涂在脸上。 哎，有那种自制 DIY 的面膜吗？ 人家后来都说了，说这个果酸啊，未经处理的话，你糊在脸上， 哎呦， 容易烧皮肤的， 是吧？ 啊， 你看，多亏你提醒我了，刚才我刚想说家里买了好几斤石榴不想吃呢，我刚想做面膜呢， 你 就提醒我了。 像你这种容易过敏的人群啊，就更要注意了。 你看是，嗯，所以说大家包括一些网上说的什么什么好的小这个妙招什么的，哎，您千万别先去试这个事儿啊， 嗯， 不一定是靠谱的。 我救了你哈！ 哎，谢谢谢谢。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新闻通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根据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直报信息，截止到9月22号，有16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填报了有关信息，其中98.2%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2.1%的学校建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64.3%的学校绝大部分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 哎， 监测平台以二维码形式邀请家长无记名通过网络直播来填写调查问卷，一共收到了5737.7万份的家长问卷。 是， 这其中呢，有99.6%的学生家长反映，本学期老师没有给家长布置作业， 哎， 或者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你看 啊，这个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也显示，97.5%的家长对学校新学期减负提质的各项措施和成效表示满意，其中60%以上家长表示非常满意。 哎，所以说这个减负的事儿，这 不止给孩子减负， 也给家长减负嘛。 是啊，你看 大家都高兴了 啊，对呀、啊， 有利于健康， 挺高兴的。而且呢，这个也要提醒广大孩子嘛，听我们节目的孩子，别总气家长。您少气家长，那家长肯定就更加的这健康，更加的长寿了。 很多妈妈不都会就口头禅，就是说你少气我几回。 对对，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啊。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今年的年底之前，回天地区天通苑北街道东小口镇的社会心理服务站将会建成并投入使用。哎，这个心理健康对人长寿来讲 太重要了， 那可太重要了。 心里不痛快，心里老窄，这可不行。 对，有一比如说遇到了什么事儿了，这个就消解消解就完事儿了、就是就隔夜的事儿啊，就不要记得了。有些事儿是不愉快的，是吧？ 对，但有些事情吧，他可能憋在心里，他就需要一些专业的这种人员去帮他进行梳理，可能不是说自我朋友家人能够去帮他梳理。这个时候呢， 对， 就需要这样的社会心理服务站了。 是，就是这个心理学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我有位同事也是电台的，也是主持人。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朋友圈说，哎，我刚在那个哪个著名的学院啊，修了一个这个双学位的，就是心理学的 啊。 然后我说 很有用 、我说这个难学吗？他说你要想说这个只是达标，就是考试达标，相对来说他认为不是那么难。但是他说了，心理学你要想给他学明白是一个非常深邃的一个领域啊。 哎呀，你说的我都想去找他聊聊了。 是，反正就是对于每个人可能心里都会有一些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疑问。当然据了解，在基层的社会治理工作当中呢，本市聚焦回天地区群众的社会心理问题，在机制体制、人才保证等相关方面加强建设，有效推动了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培育和发展。而在人才培养方面呢，今年回天地区有1000余名基层的工作者是参加了社会心理的服务的能力的培训，也是形成了一支了解社区工作、擅长心理服务的专业队伍。而在去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社会的心理服务点是积极开展线上的服务，助力社区防控工作，有效缓解了基层的社会矛盾。这个心理上一旦调顺了，肯定有助于长寿啊。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心理医生这个职业离我们特别遥远 啊， 好像也就只能在一些电影电视上能够看见说，哎，这个主人公遇到问题了，遇到一些这个情感上啊或者精神上的问题了，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但是好像我们生活当中，哎呦，我要心理窄了，我找谁去商量呢？ 是啊， 所以您就要关注到了，接下来我们身边就会有这种社会心理服务站的存在。 没错，我记得在大概20年前，这个心理医生还是一个全新的这种职业呢。当时在这个小品当中，宋丹丹老师特别搞笑的说，啥是心理医生啊？英语叫赛考类蒂斯特啊，这很多人就记住，哎，这有个心理医生这个词儿。但是现在大概发展了20多年时间，其实心理医生在我国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职业了啊。 对。我们生活当中除了人与人的交往啊，其实人和动物之间的交往也是密不可分的。现在呢，人是越活越精致了，或者说越活，哎呀，越能蹦的了啊。但是有一些动物呢，确实他们的生活正在面临着一些风险。来看一看澳大利亚日前发布的一份名为《澳大利亚鲨鱼和鳐鱼行动计划2021》的报告。这报告就说呢，通过首次对在澳大利亚所有鲨鱼、鳐鱼和银鲛，也就是俗名鬼鲨，灭绝风险的全面评估之后，发现澳大利亚水域当中这些动物的12%正在面临着灭绝的风险。濒临物种名录网站数据显示呢，作为海洋霸主的鲨鱼以及它的这个近亲鳐鱼的数量在显著的减少，全球37%的鲨鱼和鳐鱼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其实这个鲨鱼和鳐鱼啊，在商业上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商业价值，不太重要，因此呢没有被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就让它这么自生自灭，自生自灭，慢慢的人家这个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哎，当然这件事肯定也会影响到相关海域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平衡。就食物链最顶端的这个鲨鱼一旦少了，那其他的这个 小鱼小虾 啊，是吧，这比如说又多了什么什么，这影不影响什么这个环境啊等等的，这可能生物学家将会考虑的一件事了。当然我们今天提到的是长寿的话题。哎，都说长寿的最简单一个运动是什么呢？ 走路。 走路就是饭后 都得走几步是吧、 哎、人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嘛、 哎、 能不能活到九十九不重要哈，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得活好了。饭后百步走，现在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小心愿或者小目标呢？ 哎 啊、因为我们的城市啊现在越来越美，越来越方便了。 对， 这不就有个调查显示吗？啊，这个哪个城市步行改善环境最多呀，哪个城市占用步行通道最少呀，这部国际公益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就联合发布了一期中国城市步行友好性评价。这份报告显示啊，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隔离方面，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厦门、北京、武汉、深圳、西安、上海、郑州、苏州、杭州和淄博。其中北京、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的步行环境改善是最多的。这个研究团队在所有案例城市都观察到了提升步行友好性的道路设施的改善，改善最多的就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物理隔离、步道修缮和过街设施，改善最少的呢是街道绿化啊、独立自行车道和设置座椅等休息设施。在之前一个调查时间区间里边呢，深圳、淄博包括呼和浩特、青岛、徐州步行友好改善的总排名呢都非常的靠前，而在接下来也就是最近的一个时间区间里，咱北京就排名靠前了。值得关注的就是得分靠前的城市里大多都出台了针对慢行系统建设的规划，对城市步道的改善都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哎，这个报告确实非常的全面、你看它评估了城市步行环境的这个现状，而在提供人行道、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方面呢，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成都、上海、深圳、北京、杭州、武汉、苏州、大连、郑州还有厦门。而步行道路被占用曾经是很多城市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就会让行走变得很费神费力啊，因为其他的这个车辆比如挤占了这个道路，让大家感觉到会有压力，而且会产生某种交通的安全隐患。步行道占道情况较少的城市依次为兰州、上海、长春、淄博、青岛、广州、南京、苏州、烟台和北京。中国城市项目的主任潘志明表示，改善步行的环境是提高绿色出行意愿、培育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举措。而目前许多城市都在开展城市体验工作，从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等多个方面系统的来梳理城市建设与发展当中的短板和不足，包括步行环境在内的慢行环境是城市体验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城市应该借此机会加强对街道环境和设施的定期追踪。排名不是目的，做这个研究的目标，他说是为了城市决策者提供相关的参考，让城市互相借鉴好的做法，改善步行的相关环境啊。哎，这个步行的环境好了之后，大家就愿意出来了，饭后出来溜溜达达的，对吧？对大家的健康和长寿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嗯，好像在不知不觉之间吧，就发现身边比如说骑车上班甚至走路上班的人越来越多了。 哎 啊、大家好像都放弃了说哎我开车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机动车的交通通勤方式了。 对呀、 啊、我身边最近包括你也是骑车上班对吧？ 是的。 嗯，看吧， 绿色出行。 是的，也是因为比如说道路上骑车的环境更好了我才愿意骑的。 是的， 如果路上根本没有我骑的地方，也没有我下脚的地方，这多不安全呀。 哎， 我也不愿意骑了 啊、或者说是我骑个车还得是躲来躲去的，这种很麻烦，那就不愿意骑车了。 嗯 啊，当然减少开车也是减少尾气的排放，尾气排放减少了对大家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 是的、嗯、那说到这个健康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认为说哎，我去健身房健身是不是一种很时尚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是吗？ 确实是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健身的场所是越来越多了，您呢也不一定非得去健身房去锻炼，有一些呢更小或者说更精致的地方您也可以去锻炼的。国家统计局就发布了一个数据，说截止到去年年底，中国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了1.5亿元。 哎呦，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呢是4.35亿人，这个比2019年增长了2700万人。而以前呢这个消费者啊，很多人都愿意去健身房办张卡、 哎、 对吧？ 是， 我就跑跑步，踩踩椭圆仪，然后慢慢的我再找个私教让他教我 啊，没事或者来洗洗澡 哎也可以 啊。 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啊，很多人都从这个传统大而全的健身俱乐部当中呢就离开了，反而进入到了小而精的健身工作室。 就有些这个体验者就说，我以前跑用跑步机上上团课，但总觉得少点什么，就是少那些啊针对自己的训练。反复思考一下，就选择了这种小而精的健身工作室。可以一对一的私教，而且呢，有些私教还说哈，说还会督促学员把一日三餐的照片按时发给他，在这个热量摄入方面呢，来为学员提供相应的指导。人就不光是教你怎么健身了， 对， 教你平时怎么吃啊，怎么锻炼啊，包括等等一系列吧，跟健康有关、跟瘦身塑形有关的，人教练都会教你。 确实是，当然了，传统这个健身俱乐部，就是大的那个品牌俱乐部，我看到受到冲击挺大 的， 啊、 是 的， 因为疫情嘛。 对呀、啊，一部分原因就是面积太大了，带来这个成本、房租什么的很高，另外就是健身俱乐部更容易形成这个人员的聚集了啊，所以大家可能都更注意了。你包括我这两天回家骑车的过程当中，我就观察到了很多小区的这个门口的门面，以前没有的一些，现在都改造成了很小的健身房、健身俱乐部的这种。然后我看到了这个，其实它布置了。这个面积什么的都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个社区好像这个健身房都变成了小而精的这样 的 一个状态啊。 你这个时段约了我，你来，我能保证就我跟你，我们俩一对一的，我教你， 是啊， 不会有别人打扰， 而且这个是指哪打哪，它的这个效率会更高，所以这个是大家在疫情期间呢对于健身的这样的一种诉求。 是的，就除了小而精，还有包括一些云上啊，就是咱们通过手机啊、通过这种视频连线的方式呢，就也能够找私教帮忙指导了。 对 啊，还有一些这个 AI 人工智能，比如说健身镜，如果大家现在就在这个购物网站当中一搜啊，能看见好多款健身镜， 哎呦， 挂在家里边你就可以跟着它练了啊，又是镜子又是你的私人教练， 你看多高级啊。 是的， 但是现在还比较流行的一些这个运动的 APP，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Keep 啊、乐动力啊，还是咕咚等等，十几款，相当的丰富啊， 也很方便 打卡，社区等等的互动的体验也都不错，所以吸引了不少的用户来参与、 不知道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里人哈，平时有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会不会选择去健身房或者这种健身工作室、或者呢自己已经是健身达人了，完全可以指导自己了，靠一些这个运动的 APP 啊，或者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健身镜啊，就能够帮助自己去锻炼了，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交流嘛。 没错，总之我们今天的话题聊一聊长寿这个事儿啊，酷爱体育运动的杨振宁先生百岁诞辰，说说您认为的长寿秘诀有哪些。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个健身，肯定啊，健身多了，我们只是科学健身啊，不要过度健身、是科学健身之后了，大家的血液循环包括减肥什么的，肯定是对于身体有好处，对于长寿是有帮助的。这边看到了， 看看 哎呀呀呀呀 Mr. Week 他说这堵车现在堵到他心态有点爆炸，千万别介，这个心态一定一旦是着急了啊，对您的这个血压什么的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的啊。 我是曼联，说我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我每天上下班都是骑车的。 骑车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啊，有氧运动。另外这边还有若愚，他说了多睡子午觉啊，是不错的啊，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多睡子午觉，医院在哪不知道。是。 红果这位朋友说，做一个不生气的人，大大咧咧的人。 对， 没错没错，这个心放宽一点。 没错，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心宽体盘。就是您有这 心宽体别盘啊。 体别盘的更好。 你说到这个不生气，我就想起来我们小学班主任，他那桌上就办公桌前挂了一副扇子，扇面就写着莫生气。反正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 相同的经历吗？ 是不是有一首什么那个诗什么的，莫生气什么，生气什么是谁人替什么什么的。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有那个我小学老师，我也想起来了，突然想起来，他挂了是难得糊涂 啊。对， 不跟我们较劲了，就我们小学生太气老师了，那会儿 都别生气，反正看着那些就是淘了八气的孩子，就难得糊涂吧别 了。这国足我又想起来了。好多朋友刚才也提到国足的事儿，你说国足这比赛10月7号马上对越南了，咱能做到不生气吗？ 哪壶不开提哪壶。 一旦踢不好的话，是吧？你包括生不生气这个事儿， 有时候真得是自己调节心态，但是某些事儿，你说一旦遇到了某些事儿了，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情绪上的波动。 哎， 你比如说接下来咱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体坛的一些重磅的消息、啊、 来看一看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哈、 哎、 说说恒大吧。据说呢，这个恒大已经和卡纳瓦罗，包括他整个意大利教练组都解约了。原本是计划23号飞回广州的意大利少帅呢，已经取消了返回广州的行程。他和他的教练团队基本确定不会再返回中国了。今天原本是广州俱乐部重新聚集的日子，但是球队的集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推迟了。而在卡纳瓦罗离任之后呢，不管接下来俱乐部的财务情况是多么的困难，广州队都会完成本赛季所有赛事的。据了解，到时候郑智将会担任执行主教练，他会临时组建一个教练班子，带队征战接下来的足协杯还有中超的剩下来的比赛。恒大此举呢，既是为了保存中国足球的体面，维持中超联赛的完整性，另外也是给当地足协呀、体育局等等尽快找到托管方案，创造时间和条件。广州俱乐部呢，现在是极度渴望足协能够考虑到球队的生存状态，把此前所谓的那些收取的4亿引援调节费呢，能够退回给俱乐部， 哎呦， 让球队在未来几个月，起码在球员工资这个方面上啊，能发出来，球队运营呢能够保证，不至于说球队办不下去。只是目前呢，足协这方面呢还没有对广州队要回调节费的请求有过公开的回应。 哎呦，所以恒大就广州队遇到这事儿了，这俱乐部首先他就得上火，这没办法，这不是生不生气的事儿，得上火、 嗯、着急呀。 对，队员肯定是心里不靠谱，觉得你像有一些在国足正在备战，这又扯到国足了，对不起国足，必须得 Q 您一下、嗯、在国足训练的一些规划球员，据说好像主动的跟相关的人士就打听起这个事儿了。 哦， 他们就有些球迷，我觉得这个用词还是非常的直白的，说有些规划球员就是雇佣兵，那当年来的时候就是靠钱把他们吸引过来的，所以人家肯定关心啊，说你这个一旦广州队这边啊，万一要是出点什么这个差池， 是你许我的那个钱怎么办？ 哎，对呀，包括 谁要？ 你看是吧？就是会有很多这个闹心的事儿。所以这个真的是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卡纳瓦罗这个解约了真的挺干脆的。 嗯， 之前你记不记得啊，就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记不记得卡纳瓦罗跟恒大之间的是各种这个像宫斗一般啊，这是秃了反账的啊，一会儿啊说不用他了，一会儿又用他了， 嗯， 来回来去的。就卡纳瓦罗那边好像也是比较的恋债，不像是大家想象的说，哎，这边给够了钱了他就走了，不是，还想继续留在这个队伍当中，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博弈。但你看这一次这么干脆就解约了。 是的， 卡纳瓦罗肯定他了解其中的内部的消息呀、啊。 我只记得当时广州恒大签约他的时候，那当年是个多么的意气风发呀。 哎呀，是啊，那是意大利足坛乃至世界足坛就帅哥当中能排得上的吧、 嗯、 卡纳瓦罗，你看那个头发是吧，那个头油 大油头、 嗯、小油头夸咔一下这么一梳、 嗯、 多有范儿啊， 是很帅气、 啊、哎，是。但是现在呢，就卡纳瓦罗看看未来，不知道啊他会不会有相关的闹心事儿。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哎、就算遇到了恒大相关的这种俱乐部这闹心事儿啊，大家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对于大家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嗯，大家对于这样的新闻，对于咱们北京球迷来说呢，就看看得了。可能现在啊，心里边过不去的就是广州球迷了。 哎，是的，这边大家很多朋友来说了这事儿了、 啊。 你看，刚才新闻当中提到调节费的事，赵军说了、 哎， 调节费对于恒大来说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太平洋里的一滴水。他说一直说调节费，不过就转移视线，弄得好像是足协的问题啊。他说这个其实，确实确实，就算这几亿给他返回去一点儿，也解决不了这个俱乐部根本的问题呀、啊。 嗯， 有道理。 哎，就是看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哎呦，老夫子他说了，甭提国足了啊。作为足协高层，他认为就是可能是只顾眼前利益啊，提升自己等等等等的。他说一提国足他就闹心 啊，别闹心，别闹心， 千万别闹心啊！您必须得练成了这个所谓的什么那个千般硬化成绕指柔。 哎呦喂， 就是就提到 还得练练神功。 你看 看国足得练神功。 是啊，就这么多年大家被国足虐的这个心态上边，那您要没练出来不白搭看这么多场球了吗？ 哎，没错。而作为其实新歌铁马我们节目呢，每天也都得奉劝或者说这个 给大家说一说啊，看国足咱们就放平心态嘛，是不是咱每天都得说这句话？ 哎，是的是的。今天我们说长寿健康的话题，陈震他说了他观察他的母亲的这个经验，早睡早起，另外说每天必须吃青菜， 哎呀 少吃主食，哎，我认为都有道理。 是的， 哎， 生活习惯非常好的老太太啊。 是， 乔治贝也说，心态好是长寿的先决条件，其次呢就是清洁的生活环境，再加上健康有效的运动，这都是长寿的必备条件。 是啊，运河风帆也说了，七分饱，迈开脚，少生气，睡得早，坚持下去，身体好。哎呦，您还押韵了， 毛病不来找，我给加一句。 哎，挺好。当然这边大家我看也有关注的是这个，是不是中超的恒大现在处在某种危机当中？那别的队怎么样呢？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想说另外一支队？ 啊，那个队怎么样？最近 不是说有好消息吗？ 哎， 说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也看看吧啊。这个好带来好消息的就是重庆两江竞技，因为之前啊，关于重庆队呢也是反反复复出来了很多负面的消息，都是因为这个球队欠薪的问题嘛，每次都是沸沸扬扬。虽然最终呢每次也都是有惊无险的给解决了，但是这个真正的股权改革危机呢其实并没有解决，训练中断啊，甚至说训练推迟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包括这个球员啊教练呀、啊、也是经常呼吁外界说多多关注我们重庆足球吧，救救这个队伍吧。而本月初呢，重庆队就因为没有完成股权改革，再次是推迟了集结的时间，也让大家认为说，哎呦，重庆队是不是得退出中国足坛了？有相关记者就透露说呢，重庆两江竞技终于是获得了官方的通知，球队正式在明天恢复训练，重新集结备战足协杯的比赛。而球队的韩国籍主教练张万龙也已经到位啊，明天就会抵达重庆，并在七天隔离之后呢开始带队。那这样一来，这支队伍啊，暂时的危机恐怕就已经解除了。那这支始终处在危险警报当中的球队呢，好歹是保住了。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呢，这是一大好事儿。在现有的情况之下，中超依然有多支球队处在危机当中，比如说青岛队、河南嵩山龙门队以及广州队啊，前前后后都传出过经济上的问题。今天重庆队先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了啊！无论怎么样吧，广州队那边有多么的焦灼，好歹今天我们在重庆队身上看到了好的希望。 是，所以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一定得放长远这样的一个目标，不要只考虑一时一刻的事儿啊，没准儿过几天就云开雾散了啊，就有这个投资进来了呢。所以我觉得中超这些球队，就是尤其是球员们啊，大家好好调整调整心态，千万别因为这件事影响了各自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啊。 嗯， 当然咱们也关注一下中国球员吴磊的情况吧。今天凌晨的一点半，西甲的第六轮展开了角逐，西班牙人坐镇主场，对阵的是阿拉维斯。本场比赛吴磊在第66分钟替补登场，但是在比赛尾声阶段错失了一次单刀的良机，最终西班牙人队凭借上半场德托马斯的进球1-0战胜了阿拉维斯，取得本赛季西甲的首场胜利。而据统计，吴磊上一次被西班牙人进球还是2020年的12月6号，时至今日吴磊已经有长达291天没有为西班牙人队取得进球了，依然在延续着自己的进球荒啊。哎呀，这个有时真的是挺玄学的啊，就这个射手不进球啊，你说这个，然后进球了就是连成串的来进球， 哎，要么不开壶，一开壶就全都接着来了。 是啊， 哎，希望吴磊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不知道在那边他是不是也得经常想着说，哎呦，接下来国足的比赛我该怎么准备呢？ 对呀，你看陈晨这边也说了，吴磊怎么又是完美的单刀不进啊？似乎总看到这样的新闻都已经习惯了。 嗯， 我觉得对于吴磊来讲，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在异国他乡，在一个球队当中，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压力是多么的巨大。 嗯， 我上一场比赛还看了一些西班牙人的这个当地的一些球迷对吴磊的评价。 嗯，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就是我们对于外援的这个苛刻的程度，想象一下 那 种感觉。对啊，就是说总不进球什么什么什么的，吴磊肯定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评论，所以真的我觉得吴磊是很不容易的， 长期活在这个舆论的压力之下哈。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出于对于这个健康长寿的考虑，要不吴磊咱回来吧。 哎，是，当然出于另外一条为了延续中国足球的一个希望的这个角度，还是希望吴磊再坚持下去吧。 那您再留下吧。 哎，是，吴磊可以在这个西班牙人队是吧，多喝喝茶，多养养生 哦。 哎，然后在球场当中有更好的状态奉献给大家吧。 看看西班牙人同不同意啊。 哎，是的。 看看这会儿呢，这个王大雷的心态还是挺好的，因为接下来的这比赛呢，他也在积极的准备着，而且他说了十二强赛呢要放低姿态。哎呀，他说这现在也出不了门啊，以前也有过长期的集训，但是没有这样的方式。没有疫情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集训太长，哎呀，情绪就会不好。可以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啊，但这次呢是肯定不行的。他说他现在啊，调节心态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看看综艺节目。 没有。 从烦躁当中呢，可以找一些快乐。他也说呢，这个接下来就要调整状态，从身体力量各方面呢，都要调整。面对接下来十二强赛的比赛，要放低姿态啦。 是，大雷，我觉得他的心态还是非常厉害的。 的 你看他在中超联赛当中，面对很多压力，包括球迷直接全场招呼他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理调节得很好。而且他的这，我认为啊，有某种球员，比如说他能梳一些比较这个所谓怪的发型的啊，这或者是不怕外界眼光的人， 就是性格挺葛的那种人。 这个一般心态都是大师级别的了呀。 啊、 所以调整心态对于长寿非常的关键，大家也都好好调整各自的心态。说到调整心态，我们马上将会聊到的是全运会男篮的比赛当中啊，今天啊，北京男篮是58-79输给了辽宁队。那这场比赛北京队的命中率只有35%，范一鸣13分6个篮板，孙浩峰11分。接下来我们将会为您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听听宋翔的分解。宋翔你好。 康老师好。 这场球想让宋翔给我们点评点评啊，就是输给辽宁队，大家提前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预设啊，但是这一次呢，好像北京全运男篮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让大家感觉到可惜的地方，你包括这个上一场输给东道主陕西队的比赛等等等等。宋翔你给我们总结总结吧，就是打了这场几场比赛，你认为北京男篮所表现出来的优点，另外还有哪些值得改进的呢？ 我觉得呢，其实这次的比赛呢，从出发之前其实有就一个基调，就在于北京队呢，他们希望能够锻炼新人，给更多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去展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的比赛，包括白帝，包括之前的曾帆博范一鸣等等，其实这些年轻球员教练组给他们机会很多，而且呢在这些的小组赛当中他们也有不同程度的发挥。当然说一些老将，比如说一些经验丰富的，尤其是全运会经验比较丰富的，像是雷蒙田宇翔都打得不错，但是呢可能更多这关注点集中在这些年轻球员的身上。应该说呢，有些球员确实表现呢我们还是眼前一亮，或者说可圈可点。比如说曾帆博的第一场比赛，他的这种成年组比赛的首秀打得呢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呢相当的惊艳。之后呢我们会觉得范一鸣虽然数据呢并不像曾帆博第一场那么的突出那么的亮眼，但是这名球员呢应该说打得比较扎实，而且呢打球风呢也比较朴实。我觉得呢这样的球员其实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整个的这种匹配度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呢像是这样的年轻球员，他第一年打 CBA 的话，其实承担的角色并不会很重，但是呢需要完成教练组给他布置的任务。当然说这一次的北京队呢在小组赛当中呢三场比赛很可惜，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呢他们分组形式非常不错啊，这个小组呢强队呢除了辽宁队之外没有应该说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去进入四强。因为上届全运会我们的成绩是第5，这次呢如果进入四强的话确实是一个成绩突破，但是呢我们没有把握住，在第一场击败湖北队之后第二场输给了陕西队。其实这场比赛在赛前我们预测的时候，其实应该说获胜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因为陕西队虽然是东道主，但是他们更多的这个成员是 NBL 的球员，应该说是这个小组当中整体实力最弱的一支球队。所以如果当时赢下陕西队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是前4了。但是呢很可惜我们输掉了比赛，并且呢输的分数呢是一个10分。在之后算小分的时候，北京队也是一个劣势，就是-2分。所以他们在最后比较小分的时候输给了湖北队。这样的这个比赛过程我觉得还是比较可惜的，就是我们没有在成绩上其实完成一个突破，这个呢是一个遗憾。当然说后边呢还有这个排位赛要打，我们呢最终成绩还要根据这个排位赛的这个整个的表现来定。但是呢应该说这次比赛呢有一些收获，但同时呢也有一些这种可惜或遗憾的地方。 当然宋翔，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还非常关心的是即将开始的这个 CBA 联赛大幕如果一旦揭起，那你认为现在北京首钢男篮整体的这个阵容调整的是如何的呢？ 我觉得整个调整应该还算不错，因为过去的两三个月时间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一个完整休赛期用于这个调整备战，而且呢亚尼斯呢到的时间呢应该说还是可以的，这样呢有助于他们更加系统训练，因为亚尼斯确实也需要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训练的时间段啊，去提升球队的防守体系，让这些球员更多的去融合，更好的去磨合，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新的赛季你到底是不是有外援，现在呢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消息，那如果有外援，我们有林书豪同时我们还需要配备什么样的其他内线的外援或者其他的位置上球外援的话，其实这个呢还是要决定北京队一个上升的高度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一些强队或者说一些球队他们已经在储备了三外援，已经储备了部分的外援，我们在这方面选择什么样的外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我觉得距离新的赛季可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能还需要进行的工作或者说未完成的事情还是不少。 还有一个问题宋翔，就是大家也关心曾凡博未来在北京首钢男篮的 CBA 的阵容当中将会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先说曾凡博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呢他的这个腿部受伤据我了解呢他之后呢进行了核磁共振，结果显示他的膝关节有一些损伤，但是呢韧带的损伤程度到底是多少还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至少骨头没事，我觉得这个是不幸中的万幸。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呢，就是曾凡博已经提前离开赛区今天呢返回北京进行后续的检查跟治疗，可能来回到北京有更好的一个医疗的一个诊断以及康复的一个手段，有助于他更快的去恢复。当然说曾凡博按照之前的计划是他打完这次全运会之后会去美国去打这个发展联盟的比赛，但是这次的伤病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的备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发展联盟的点燃队已经除了曾凡博之外已经全员到位开始这个集中跟备战了，那曾凡博呢已经在时间上或者到队时间的上已经是很晚了，那这个伤病呢会不会影响他的这种备战跟他的训练可能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确实现在在伤病程度是多少现在呢还没有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但是他现在已经回到北京进行一个更加系统或者更进一步的治疗跟检查。 好的，感谢宋翔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回再见。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限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晚高峰的5:4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进入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和长寿有关啊。酷爱体育的杨振宁先生百岁诞辰就在昨天哈，他自己也发表了很多很多的感言。 是的。 那今天呢，这个时间我们就说一说您认为的长寿秘诀都有哪些吧。 哎，是大家这边分享了各种各样的秘诀。LD 他说了，想长寿管住嘴，不要胡吃海塞，迈开腿走走，活动活动筋骨是心态好的，另外这都是必须的元素。他说还有一点，生活起居要有规律。另外他认为是否有这个遗传基因决定的。 是的是的是的，好像这个其实啊，遗传基因是占了大块， 是 一大块。我们后天那个努力呢是一小块，但是这个也很重要嘛。 是啊，就是所谓的长寿基因。哎，我突然想到了，好像某酸奶还牛奶的做广告，就说啊，我们这个奶是奶源取自具有长寿基因的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的。 是吗？ 哎，然后大家就是一看广告词儿，一看哎，这地儿的人好像都爱喝这个奶，所以这个往往也成为了商品当中的一个卖点。 哦， 对。 好吧，那只是一个看点 啊。对，看点而 已。 对。 还有这个 Y 这位朋友说，如果把国足当成别人家的娃看，是不是就不会生气了？ 哎呦， 哎，你这个思路还真挺对的哈。 啊，当别人的娃去看 啊， 哎，一下就冲进世界杯了，那您是不是还得 不 当成自己的娃， 就把国足当成别人家的孩子，就你看这孩子怎么怎么不争气 啊？ 不过那就是隔壁老王家的， 你看， 咱也就没什么情绪了啊。 所以还是调整好心态非常的重要。当然了，这边我们也是给您找了好几位长寿的这个厉害的人士啊。 哦，对， 你看，哎，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稿件的后部分，给大家准备了一位是118岁的田中丽子女士。 嗯， 啊，这是当年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寿的人。 嗯， 她说了，她有三大长寿的秘诀啊。 哇， 哎呦，我扫了一眼，这第三点她说的是什么？她说的是喝可乐和咖啡。 哎 呦， 我就爱喝可乐 啊。哎呦，你看你，那你也是， 我掌握了长寿的秘诀，哈哈。 估计你也得能活100多岁。 别啊，这个他呢，人之前的两个秘诀我觉得挺好的，一个是下围棋动脑子， 哎， 第二是不挑食，就是饮食合理，第三是喝咖啡和喝可乐。 是啊， 摄取一些咖啡因， 对啊， 也能够保持你身体的活力嘛。 哎，下围棋这个其实真的挺好的 ， 因为围棋是非常用脑的一个运动。 对对对，其实和我们这个打麻将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啊，可以让大脑得到充分的锻炼，从而减缓老年人思维退化。所以田中丽子女士在118岁的时候，据说仍然思维非常的清晰，那围棋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了。 嗯， 另外长寿这个 我还看见有活到137的呢。 哎，那个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再给大家介绍那一位， 给大家公开啊，如何能活到137。 对，这118岁已经很厉害了。 嗯， 第二就是他不挑食坚持饮食的规律，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学习。 嗯， 不挑食，有没有挑食的朋友啊？ 肯定有，肯定有。 你看， 嗯， 千万别挑食。 哎，可是还有个话题，我就想说，如果说你让，打个比方说，我平时不吃韭菜，你要让我吃韭菜，我浑身难受。 哎， 我这胃也不舒服，胀气，然后我这个我心里边也抗拒。那我到底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呢？不吃，你又说我挑食；吃了吧，我自己又不痛快。 哎， 嗯，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长寿小妙招什么的，大家还是根据自身的这样情况来进行衡量，因为人体都是会产生各自的一个些许的不同的呀。 嗯， 当然这个喝可乐，这个田中丽子女士说她每天至少喝3罐以上。哎呦， 哇，那真是挺多了啊。 对呀，所以这个好像跟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想法说，哎，不要喝碳酸饮料，喝糖过多的东西。你看人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是吧？ 好像不光是这个田中丽子女士啊，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就说韩国那边有个老大爷 啊， 他是养牛的。 哎呦， 身体特别好，也是挺大岁数了， 是吧？ 就是他每天连水都不喝 啊， 但凡口渴就是可乐。 哎呦呦， 啊， 从也是 开始第一口可乐， 百岁以上的老年人， 百岁以上倒不至于吧，就说他年纪也挺大， 也挺大的， 嗯 啊， 还有电视台去采访他， 是，所以说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是有各自的一个习惯， 并没有鼓励大家去喝可乐啊， 哎， 可乐不好。 对，就是还是我们平时的一个健康的常识，还认为就是这个糖分过多了，肯定对于身体啊，什么心脑血管、血糖都是有影响的。当然，我是曼联，他说了，长寿基因 他认为就是每天去公园走走，锻炼好的心情，然后他认为就能长寿啦。 嗯，无时无刻不在的说快乐肥宅水多好喝呀，喝了以后心情愉快。 哎，所以说是不是就这位老奶奶，一百多岁的老奶奶，她就喝这个可乐之后，她会感觉到快乐了。 对，觉得哎呦，你知道可乐入口那种感觉有很冲啊， 哎， 那种刺激感一下就充满你的口鼻。 对呀， 啊，会让她觉得哎呀，我这一下我就活过来了， 哎，就满足了。 对， 另外就是喝碳酸饮料一点很好，就打嗝那一下， 啊， 而且你。打那一下，挺吓人的。打嗝打出来那一下，好像把一些这个负能量有可能就给打出来了，是吧？哎， 啊，不过1908说的也非常对，他说还是因人而异啊，每个人这个个体都不一样。 哎，是的，小苏他爹说了，睡眠好就长寿， 这好像是个公认的。 哎， 啊， 太重要了。 对对对。你这个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你身体各个组织啊去进行一个修复的很好的过程。 哎，是，南极也说了，他说这个他不在乎长不长寿这事儿，他认为 活得精彩 啊，活得精彩，哎，是，就是寿命是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长 度， 您说的这个想要扩展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啊，当然活得越长那不是越好吗，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都讲究长寿嘛，对吧？啊，这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是，祝大家都能达到这个百岁以上的目标啊。 嗯，即便是说这个百岁咱不追求，但咱也可以尽可能的拓展我们生命的宽度。 哎，是的，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刚才的这个说到北京男篮的事儿啊，这全运会男篮，那大概不到一个月时间吧，这个 CBA 又开始了，是吧？你说北京首钢队能行吗？南极他说了，现在一些人他认为首钢队这些人年轻队员可能跟不上，他说。方硕、小川他已经是走下坡的时候了，那如果没有靠谱的年轻人续上，再加上这个外援如果也没有那么有决定力的话，他好像也不是特别看好球队新赛季的一个表现啊。 哦， 哎， 那您是看还是不看呢？看不看好不重要， 哎， 肯定还是得看，对吧？ 是，但是提醒您提前调节好心态也很重要，就是这个队伍别那么高的期待，您的期待值很高的话就容易失望啊，失望心情就可能变不好了。 没错，其实无论是看国足还是看新赛季 CBA 的比赛啊，有句话说得好，叫关心则乱。 哎， 我们越是在乎这件事儿，我们就越不容易去调节自己的情绪。 是的，说得有道理。荣成斋也说了，长寿的秘诀那是太多了，因人而异啊，都有自己的妙招。他说但是共同特点心态都是要好啊。 哎，变局这位朋友也说呢，这个我不求长寿，我只希望健康快乐有意义的度过余生。 哎，而且我觉得心地善良的人他一般都会有这个长寿的因子。好像这个讲究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说老天爷就是更加会眷顾这心地真正善良的人。非常的关键。我看了这个百岁老人100多岁的130几岁的这个图片，哎呀，你会感觉他的这个笑容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这样一种正能量， 尤其是在历尽沧桑之后啊， 哎， 又回归到了本真。 是的，所以大家今天也说说各自认为的长寿秘诀都有哪些吧。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的聊回来呀。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导航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 喵 在快闪 电 现 场 等 你 哦，就 在 北 京 赛 特 奥 莱。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是秋分节气，太阳在这一天直射赤道，因此地球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天24小时昼夜均分。

其他的比赛在女子排球成年组单循环赛的第六轮当中，天津女排直落三局3-0战胜河南，携手同名的江苏女排提前一轮晋级四强。广东呢打了三局，最终还是0-3被山东队击败，成绩和浙江一样，但是由于胜场处在劣势，所以广东女排也提前一轮遭遇淘汰。 而刚才给您已经介绍到的是北京的这个全运男子篮球22岁以下组的小组赛当中，今天呢是58-79输给了辽宁队啊，这场比赛这比分输的也挺大的。另外我们也为您关注到的是 CBA 的某些外援，这两个赛季上海男篮各种操作呀，确实是很有实力的一支俱乐部。根据上海媒体的报道，外援贾马尔·富兰克林已经是飞抵了上海，正在进行相关的隔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将和上海男篮顺利完成签约。据此前山西晚报的报道说，为了表明自己离队态度呢，富兰克林提出愿意自掏腰包承担一部分的优先续约权的转让费。而相关人士也证实，这笔费用肯定是俱乐部来出的，但富兰克林承诺愿意减薪加盟，等于是变相的支付了部分的外援优先续约权的转让费呀。 我们再来看一看 NBA 球员的健康状况啊。库里上个赛季遭遇到了尾骨骨裂的影响，所以呢在上个赛季一些场次啊，也确实看到他深受这个屁股上的不舒服吧。不过依然还是打出了非常伟大的一季比赛。勇士呢也是在他的率领之下呢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新赛季大家都在关心说他会不会还受到这个伤势的困扰呢。如今他的这个运动学的专家给他分析说啊，库里呢已经完全康复了，新赛季他不会再受到这个尾椎伤势的困扰，也不用再带着那个垫屁股去打比赛了。对于库里来说呢，如果不受伤病困扰，那就肯定能够在新赛季满血复活。勇士呢已经连续两个赛季无缘季后赛，那随着汤神休战两个赛季复出，勇士目前拥有库里加汤神加追梦加维金斯的四巨头阵容，而且还有怀斯曼，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众小将青年才俊的加盟，所以大家也都期待着说勇士在新赛季会不会重新夺回自己昔日的光辉呢。 所谓的王者归来，期待勇士队，期待库里的好的表现。当然了，这根据相关的防疫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篮网队其实最近还是有一些麻烦的事儿啊，因为据说这支球队有人并没有遵守相关的疫情政策，篮网队当中有人不能前往球队训练因为还没有完成相关的疫苗注射的工作。总经理肖恩·马克思透露了这一情况，说因为纽约是防疫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违反者是不能进入球场的。当然了，这位球队的总经理他没有具体透露是谁他说有两人不能够参加所以在常规赛开始之前，这个篮网队需要在内部赶紧解决一下这样的问题吧。 我就不点名了在这里。 是。 说到这个看比赛大家一般都是坐着看，就是在家躺着看而在现场呢，有的时候就是边坐或者坐一会儿站一会儿这么看。 对。 但是你现在接下来在英超看比赛，有可能就是全程都是站着看了。因为英国体育场地安全管理机构呢，昨天宣布，明年1月份开始，申请获批的英超及英冠俱乐部呢，可以在看台指定区域实行站席。自1994年以来，首次允许最高两个级别足球联赛的球迷站着看球。回顾起1989年的谢尔斯堡惨案，导致近100名利物浦球迷丧生。此后呢，根据这个事件调查报告的建议，英国通过法案禁止在英格兰最高两个级别的足球联赛当中允许球迷站立看球。然而，恢复站席的呼声呢，最近几年是越来越高了。有一些俱乐部呢，也是跃跃欲试，开始在部分看台的座椅上加固这个防护栏。当然了，现在的站席和这个80几年的站席肯定是不一样了，还是必须满足一人一坐的前提之下。只不过这个区域的球迷站起来看球呢，将更加的合理合法，不会有安保人员前来阻止。 是站起来看球可能也更加过瘾一些吧？ 还可以跳呢。 对呀，加油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一下子一秒你就能够进入到现场那种氛围， 而且可以感觉自己和场下的球员是一样的， 对， 也在奔跑 包括那种律动感上下的这样窜的来窜的去的。但是你说要坐着看球，确实没啥太大意思。 对，你只能跺脚，多没意思，不可以。 坐着看球，我是这个之前 跑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赛嘛，就是在那个场边坐着看 媒体席啊， 对，媒体席就感觉不过瘾，好像就你是媒体席还行，就媒体嘛，你需要这仿佛是不要跟这个球迷有过多的这种啊这样情绪的这样的一些融入啊，因为你是要冷静客观，你还写稿啊等等的，但是球迷他就是在现场需要的，那尤其主场球迷那个劲儿啊，一般是站着看球，大家所以看到工体比较厉害的球迷群体没有坐着看的。都在那站着看的加油呢，各位、啊、 你站着吧就会有保安过来说你， 哎 哎，坐下、嗯、 是啊，但是有一些专门是站着的看台，大家就是回想回想是吧、嗯、而且站着你这个喊能喊出去是吧， 啊对， 哎， 就跟人说这唱歌就是站着唱和坐着唱也不是一回事， 没错、嗯、这边大家还很多朋友都提到是北京男篮的事啊，这个全运会、嗯、华北小新问了，进四强了吗？平爷说没进四强啊，您的回答是正确的。为什么没进四强？因为上一场比赛输给了东道主陕西队呀。 然后今天 啊，这不出意外的输给了辽宁队， 是 吧？ 两场比赛一输，咱们进四强就泡汤了。 对呀，啊，所以你看陕西队啊，这个小组人家分的，你看，就北京队绝对是有机会的。 嗯， 陕西队这小组分过来之后了，就是相对是比较弱的一个了，除了辽宁队肯定人家能出现之外。我觉得东道主人家提前是有个心眼儿的， 嗯 啊，觉得除了辽宁之外，我拿其他队都有信心，啊，其实这个对北京队是好机会，但是没把握住啊，太可惜了。 嗯、是的，啊，聊一聊长寿芦花两岸雪这位朋友说，长寿说一条，多喝水哈，尽量是白开水，啊，还有咱们中国的茶水都是有意义的， 哎、是喝茶水。非常好， 嗯 啊，我近半年吧，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喝茶水， 嗯， 之前好像喝一些果汁什么的，哎，这是最近喝茶水了，而且各种各样的茶，什么绿茶、红茶、普洱，还有什么这个那的，还有青柑普洱啊，这好像都是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的， 嗯。是的，哎，总而言之，这每个人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啊，也是各种各样的想法想招。 哎，对呀、啊，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全运会的这个成绩啊，也说了这个 EK 说了，整体好像是北京队的表现啊，整体的表现，是否与这个首都地位不大相称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嗯， 但是我想说，这只是全运会的一个比赛，北京体育整体的三大球这么些年。全国的冠军好像都拿过了吧， 拿过，但是说这个水平吧、 啊、 就我是曼联他也在说咱们这三大球啊就是不行，好像这个冠军最高奖项也都拿过，可是你要是再想去拿呢总也够不上， 哎，是、 嗯、大家想想哈， 对、咱们给数一数吧，就是这个冠军不一定是只是全运会的冠军啊、 嗯、 职业体育比如说 联赛上的 啊、你看 CBA WCBA 咱们吧、嗯，北京男篮四年三冠 都拿过， 小王朝当时、嗯、北京女篮那是这个、也是三连冠伟业、 嗯、 对吧，也 是拿了好几个冠军了，也辉煌过、现在也不错、另外这个排球、咱男女排也都不错对吧，足球、男足这边咱们这边国安、这个联赛拿了一次冠军，足协杯再拿过冠军、哎、 对， 而且一直都是联赛当中的这个争冠集团当中的行列， 嗯 啊，不可或缺的一员，女足这边北京女足也曾经有过不错的成绩， 嗯 啊，所以你要按照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还是不错的了， 对， 是 就是都拿过、嗯、好吃的好看咱都吃过见过了， 哎， 但是这个冠军这个就像击鼓传花似的啊，我这花传出去了，这还现在还没传回我们手中呢， 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要理解，这个运动队伍啊它都是有时候要碰的，这一茬出来一堆人，比如说呱呱呱出一堆人，哎，你成绩一下子提上来了，但没准就是这个是有大年小年的，遇到这个出人才的小年了、 嗯、 那人家其他的这个省市那是出更多的人才了，那这个没有办法的事儿、 嗯、 是 Mr. Wake 又说回到了长寿这个话题，他说哎没用啊，有百岁老人据说抽了一辈子的烟 啊， 人也活到了一百多岁，这就是命啊，啥也没用 啊。 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呼吁大家，吸烟有害健康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只是听到了一两例说人抽烟照样身体健康， 对啊。 但是还有很多例说抽烟引起了肺癌，引起了身体的各种各样的不适啊。我们别只看那么几例， 对啊， 例子还有更多的这个负面的例子咱没看见呢。 对啊，那您光看到这个百岁老人抽烟了，您可能没看着他平时生活这个起居啊非常的规律、 嗯、 包括这个经常这个喝茶喝水啊什么的非常讲究啊。另外这个包括有一些不吃肉的啊，也有，我看了很多老人，比如说用豆腐来替代这个蛋白质啊等等的，很多好的生活习惯咱得学好的，对不对？ 俏这朋友还给咱俩就是纠正了一下啊，他说长寿这个话题有点可怕啊，还是永葆青春吧。 哎呦， 青春靓丽啊，是的，永葆青春这是每个人的心愿。这个长寿有的时候你就是越活越大，似乎乐趣好像也少了一些吧。 哎，当然我相信很多这个长寿的老人，你看他的这个图片呀、表情什么的，真的都是由内而发的这种善良，是这种感觉是传递出来的啊。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个相关的长寿的事儿，可能会改变您的一些观点啊。巧，但是我觉得您说的也是有某种程度上是也是对的啊。哎，这边 Mr. Rick 说了，主要还是心态得平和，别动气啊，气真的是伤身。他说尤其是近些年啊，是不是您是要说国足吗？我看您这话没打完呢、是吧， 话锋一转。 哎，是的啊，所以这个提到了长寿，好多朋友都提到必须得有什么好心情啊。如果世界是一片汪洋森林，我选择和你同一棵树栖息，不用怀疑我就是有么的污泥。如果爱情会让人脆弱无力，朋友却可以让人恢复元气，不用怀疑你就是有这种魔力。我知道是上天安排我们在这时刻相遇在一起，我们都被祝福，常常有好心情。好心情真的是太关键了啊！大家真的很多人都提到心态这件事儿啊。 嗯，是的，有好心情嘛，这个生活才能更加美好。 没错呀，好心情什么地方有好心情呢？阿昭说了，在风景秀丽的地方有好心情，更加容易让人修身养性啊。 哦，给我们发张照片，这是哪儿呢？ 哎、啊，好美啊！ 是您家门口吗？ 有山有水有树林啊。 还有这个，哎呀，有些朋友呢也在算啊，这个尽量拓展自己生命的宽度吧。他说，正常人一生30000多天， 哎， 大家算一算吧，如何拓展生命的宽度啊？ 是，今天我们说拓展生命的长度啊，长度你也达标，得活100岁，各位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是吧？一般心情都好，都得100岁以上。 宁波这位朋友太逗了，他说，刚看了一个消息啊，说这个跳广场舞的和小学生抢足球场， 哎呦 啊！之前也看到这个话题啊，这个跳广场舞的和中学生抢篮球场， 是 啊，结果双方打起来了。 哎呀，这就不对了啊！这心态就没调整好，是、而且现在这个抢场地，我之前还看到了抢还出点事儿的，这 是啊， 多犯不上啊，是吧？我知道是上天安排我们在这时刻相遇在一起，我们都被祝福，常常有好心情。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不用暖春停凉在心，拥抱太多太多的情感交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言语。哎，俏说了，这是李玟的好听的歌曲《好心情》，确实是，说李玟保养的挺好的，挺漂亮，挺迷人的，是，人心情天天多好啊，天天唱着歌的。 阿昭给我们解答了啊，是他现在呢正在新安江黄山市， 哎呦， 皖南地区的风光果然是非常的秀丽哈。 哎呀，是，黄山的风景那真是天下一绝呀。 嗯。 有一句话说得好，说这个游遍黄山不看山，是吧？ 是说的黄山吗？ 好像是。 它以秀美为主嘛。 哎，对， 松啊、树啊什么的。 是黄山距离好像千岛湖那边挺近的， 啊、 是吧？哎，您这湖是不是离千岛湖挺近的？差不多吧。 啊，哎呦，米兰魂给我们说了一个，哎呀，这好现实啊！他说，就像越南男足没看上国足一样，陕西男篮从分组开始也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哎，米兰魂。米兰魂懂球， 嗯， 真懂球。这个东道主分组啊，就绝对是有 是、默契的 技术含量的，不是说随便分的。陕西男篮分到另外组去，他根本我估计可能一个都赢不了 啊、 他把这组，但是辽宁他肯定赢不了，他心里有谱。而且对辽宁那比赛，大家看陕西男篮基本就没用什么主力， 就人家就掐第二了， 对 对， 就跟北京男篮在这掐， 嗯。 结果呢，其实北京男篮这边也，我们也想，哎，陕西队我们肯定能赢、是吧，这边哎，我们 当时还预测呢，就是说这陕西队我们应该轻轻松松嘛， 哎、对呀、 是咱自己光在这傻乐了、 是啊。这边思雨也说了，刚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天的好心情，是啊，经常听我们节目您肯定会有好心情。另外康乐给各位安利一个事儿啊，就是您没事听听歌，包括您唱唱歌，把这个心情好好抒发抒发啊，所谓的一天的正能量怎么抒发，多多唱唱歌就挺好的事儿、 嗯，好主意，好方法，咱今天就试试呗。 哎，是啊。 向夏天吃着冰淇淋，因为想把感受都有了感应，每个眼神都变成了动力。 核桃他说了，哎呀，说这个分组全运会这个是不是 有 故 事 啊？ 哎呀，生活当中处处都是故事，哎、别最后演变成事故就行。 哎，是这个故事一般都是有剧本的吗？ 嗯， 哎，但是这个演员都是自己演出来的，这、是吧？ 都是最佳男女主角。 对呀、你想这剧本虽然定了，但是，哎。演员也可以抢戏啊，你实力够强，你就把戏抢过来了嘛、是吧？那就是北京男篮这剧本里，说明咱们这个实力还是不够强啊。 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男一，最后哎，就是演着演着演成了男七八五六 啊，是演成男配了。对呀、好不容易人家剧本设定的，咱没给演好，演砸了，是啊。 我们今天聊长寿啊，大家聊着聊着就是聊偏了，聊歪了啊。有一次不就说着说着就往这个那个方向去了呢？别，我们这心情还是要好好的啊。 是 生命嘛，这个长度咱决定不了，宽度、精彩度咱决定得了。 是啊，这说的是国足了吗？您就提到国足的事儿了、 怎么说来说去总绕不开这个国足呢？ 啊，没办法，国足真的就是中国体育的顶流，咱们啥事都给捎带着点国足啊。 嗯，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 哎，是国足，我们也蹭蹭国足的流量。啊，当然今天的话题还得继续给大家说说长寿的秘诀啊。哎，科学上边研究这个研究长寿的没少研究啊。 哎，是都会在说，哎，我这是从运动方面着手呢，还是从吃喝方面着手呢？大家追求这个生命精彩嘛，永远是不会停步的。 对呀、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看一看，说以下几点您能做到，大概都能长寿哈。 哎， 首先就是坚持运动， 你比如说迎面走来一个人，您会如何判断他是否长寿？其实就是看他的这个面相，包括看他的这个气质啊，精神焕发，肌肉充沛，您就会想这人肯定是身体健康的啊，而且呢看起来就是长寿相，这就是运动的好处。 哎，是。这就是体育的好处，就大家经常听体育节目，经常听我们体育广播，就有这个好处。您就是自然而然热爱体育了。 嗯， 您平时包括看一些球什么的，都是对于心态很好的一种保养。 嗯，咱们光别光看球啊，自己那也能身体力行的去运动运动，锻炼锻炼， 那更好了。 哎，我觉得说到这个中老年人，年纪越来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啊，总觉得他这个身体形貌啊，会越来越看着费劲吃力。啊，这个时候如果您多运动运动，精神抖擞了，气质也好了，腰板挺直了，就觉得这个哎呀，看着也舒服，自己也舒服。大家可以参照一下钟南山教授，是不是就一下就能想象得出来这个长寿相是什么样？好像就是他那样。 哎，是，当然了，这个说到长寿，除了运动之外，吃的很重要，饮食啊，这个是影响现代人寿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有一位临床营养医生，哎呦，这跟夏萌你是同名同姓的。 哎，这是生活在另外一个时空的我。 哎，这个是夏萌医生，在他的一本书里，吃对少生病，病了这样吃，写道，不生病的奥秘就是七大营养素的均衡。一个人的生命能量主要来源就是靠吃来维持的。啊，他说呢，这个因为生病，这位医生啊，本身他就是纯的西医大夫，后来成长为一个专业的这个营养科的医生了，人家研究这个了， 专门研究吃了。 哎，是研究出来，这确实是很厉害的啊。当然在2021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报告当中也是指出，膳食不平衡是慢性病发展的重要的原因。那依据国家膳食指南，要多吃谷物类的食品，多吃蔬菜水果，然后是肉类，要少吃油和盐呐。 是，第三点呢，就是心理健康了，这可能比前两个更重要了啊，因为也有研究证明说，自我接纳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就是人的心理会影响人的寿命。这个研究大约跟踪记录了7000多名志愿者，发现心理接受度高的志愿者平均寿命都延长了3年，死亡率降低了19%，所以可见保持心理健康对长寿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咱们中国就有一个案例，说的是太行山下有一个知名的长寿村，这里的人呢平均的寿命可以达到85岁以上，因为这边啊大家生活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生活压力很小，每天都乐开怀，自然而然啊，这个平均寿命就比全国平均长了约8年。 哎呀，是，长寿长乐，这个是一个相互印证的一个过程啊。长寿的人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而快乐的人有助于这个心态的保持，也会长寿啊。 就也没见着几个说心里总是憋屈的人，是长寿啊。 是是是，这个是必须的呀。就像我们这首歌《好心情》给您唱的啊，大家每天必须要笑口常开，要有好心情才行。当然，还有一个据研究认为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充分的休息啊。有可能大家都小看了休息的重要性，很多朋友您还经常熬夜，比如说刷剧啊、打游戏啊什么的，这其实都不一定是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习惯， 肯定不好。 哎， 晚上舍不得睡的人， 是啊啊，这中医上面就说了，睡眠是给身体排毒的过程，如果休息不充分，这毒素排不出来，长期在身体里边积累，那您想想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病，就容易影响寿命啊。 我记得那会儿就我妈老跟我说，说几点到几点是你肝在排毒，你得睡觉，几点到几点就是胆在排毒 啊。 哎，总而言之就是让我早睡早起。 是，那你后来是不是也没太听这事儿？ 我后来因为我最近是开始听了，可能也年纪大了吧。 是啊，要经常听老人言啊，不然吃亏在眼前啊。啊，当然这个休息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重要性了，所以一定要戒掉对身体不利的这些坏的习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就是长寿。我们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这是真是一步一步的啊，一点一点积累的过程啊。这边还有人 DV 他说了，威海乳山好像就有一个长寿村呐。 这么一说 好像感觉大家哪哪都有长寿村啊。六六四五也说，这莫非是愚公的后裔吗？ 哎呦， 哎，你别说这个，我记得有个神话传说说的是彭祖，这彭祖就说他活了1000多岁，现在还活着呢 啊， 只不过他隐姓埋名，生活在山里了。 哎，彭祖就是我们俗称的寿星老 啊，对，就是这个而且很多厨子都会拜彭祖嘛，就说他是这个厨子的祖师爷。 对呀， 啊，这彭祖说现在还活着呢。我觉得有个歌手忘了是谁了，郑钧吧， 啊， 说早几年有一阵子说是退出歌坛 啊， 就是自己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一问啊，说他那个在山里边自己跟那儿修炼的艺术家嘛，然后就说他碰到了彭祖。 哎呦， 说他自己介绍说他自己碰到了彭祖本人。 哎呦呦 啊， 是因为彭祖呢是这个我们中国传统长寿的一个文化符号了，真的是就是长寿啊，寿星老就是彭祖的意思啊。 啊，所以我就我挺愿意相信他现在还活着的。 嘿是所以啊，彭祖没准很多的这样的我们叫传说神话，包括一些养生技巧啊，没准都是人家彭祖老先生给我们提供的呢，对吧？ 六六四五还说现在还活着的古人不是孙思邈吗？ 哎呦， 哎，我都愿意相信这种传说。 啊，药王孙思邈， 哎， 是吧？ 对 啊。扁鹊我也相信他活着，是吧？ 我也相信他那个眼睛就是 X 光。 哎，是是是，当然我们提到这个养生方面啊，这个长寿方面，大家要注意这个根据时令节气的不同的变化，大家这个真得是要注意了啊。 对，就是咱们一年四季其实也不是一个活法的， 啊， 也得跟随着节气的变化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情况哈。 哎，是啊，现在是秋意浓，更加的浓了。那我国古人呢就将秋分成为三个这样气候，一后是叫雷始收声，二后蛰虫披户，三后水始固，说的就是秋分时节的雷声逐渐的终结，暑气消退，秋寒开始，而天气的逐渐的变冷了，哎，蛰居的小虫开始啊藏入了穴中，天气逐渐的干燥起来，水汽蒸发也快了，河流的和湖泊的这个水量变少了。你看古代人我们国家多有智慧啊，是吧？ 给我们总结出了这么一系列哈，就我们现在人呢，只要跟随古代人的这个智慧，就按他们那一套来就行了。 是啊，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啊。 哎， 当然了，说有一些抵抗力较差的老人和小孩，包括这个是吧， 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呀，心脑血管疾病的，以及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人群，就不太适合这个所谓的春捂秋冻了哈。 哎， 天一冷您该穿秋裤，该加被子就加被子了哈。健康人群呢也要注意，说这个春捂秋冻，秋冻的尺度也应当顺应天地之气，科学御寒。 哎，是的，所以这个养生包括长寿是慢慢的积累，大家千万别冻着了。这个入秋这天儿开始凉上了，大家这个增减衣物什么的，第一要注意，第二要防止感冒，第三要戴好口罩啊。这说到戴口罩， 哎，我想着这十一假期还能上哪玩啊。 哎呀，有朋友说想上厦门玩，那 福建现在这样还能去吗？ 有没有专家的给我们解读解读呢？ 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吧。因为从9月12号发现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厦门这一轮的疫情已经发展了有10天了。 哎， 那截止到前天，厦门已经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4例，而厦门最近4天呢，有2天每日新增确诊超过了30例，所以厦门这一轮疫情本土确诊人数也在短时间之内已经逼近了莆田。所以说啊，厦门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比较严峻，十一期间肯定是咱能不去就别去了哈。 对， 厦门同安区确诊病例占比超过了全市近90%。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为什么这么高，和哪些因素有关？那么专家呢也表示说，这个同安区和首发病例的来源地是一样的啊，发现病例时呢已经有所扩散了，所以提醒大家，尤其是当地的工人朋友，在个人防护和平时掌握的疫情措施，都需要不断的加强。 没错，也是提醒大家，没事就别去厦门，别给人添麻烦了啊！人家那边正在抗疫的过程当中呢，就任何的这个所谓外来人口，这个其实都是一种麻烦。 对，鼓浪屿，我们明年见吧。 哎，或者说这个稍晚的一点时间，肯定能够跟大家再次的见面的呀。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给各位聊聊。酷爱体育的杨振宁先生百岁诞辰，各位说说长寿秘诀有哪些啊？ 其实我挺想知道他怎么喜爱体育的。 哎，非常喜爱体育，你看这个 杨先生啊，100岁了，但是真的是感觉精神矍铄，尤其是眼神你能看出来特别有神， 嗯， 是吧？ 人毕竟是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 哎，是科学家，确实是物理学的大咖。当然，为了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诞辰，在昨天下午，由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杨振宁先生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题，发表了相关的讲话呀。 嗯，是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去盘点一下百岁杨振宁先生的体育情节啊。据说他酷爱围棋和水上运动。 哎， 就在2年前，当时是虚岁98岁的杨先生，和妻子翁帆女士在泳池畅游的画面呢，是被网友拍到了， 嗯， 很多人都惊呼啊，说杨先生的身体甚至比很多大龄的退役运动员还佳。 哎呀，是身体杠杠的呀， 是，这也得益于他年轻时热爱体育锻炼打下的一个好基础。他之前在演讲的时候就曾经讲一个体育梗啊，说这个大科学家海森堡非常喜欢打乒乓球，打遍物理系无敌手， 哎呦， 而且争强好胜的气焰非常的嚣张。那后来呢，这个物理系来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哈，大家知道，中国人打乒乓球如同烹小鲜，结果轻轻松松的把这个海森堡给打趴了， 你看 这个大科学家只能屈居第二。那个中国留学生叫周培源，就是杨振宁先生的老师。 哎呦， 嗯， 那前面我们提到说杨振宁先生偏爱水上的运动，除了和夫人游泳呢，他还曾跑到清华大学游泳馆去追星啊。那会儿杨先生手持这 DV 机，兴致勃勃地录制跳水巨星当时伏明霞啊这比赛啊什么的这样的训练的场景啊，他是很喜欢这个水上的这个运动啊。 嗯， 哎，当然他据说还跟伏明霞攀谈过，说就追问跳水到底是侧重难度啊，还是说这个优美度啊，什么艺术感啊。哎，这老爷子真的很钻研的一个人， 还琢磨这事儿呢。 哎，是是是。 据了解呢，除了跳水之外，他还曾经公开谈论过围棋泰斗吴清源。他认为呢，吴清源在围棋界的地位要比爱因斯坦在物理界还要高。根据一些这个好事者们的分析啊，说杨振宁呢作为围棋爱好者，下棋的水平应该是业余一段左右。那根据杨振宁传的记载呢，杨振宁小的时候和父亲，他父亲当时应该是业余4到5段之间吧，下棋被让了16个，后来被让了9个。而上个世纪60年代，他回国和父亲再一次对弈，依然要被让7个，当时他已经40多岁了啊。 没有 棋力呢，棋技呢，很难再有长进了。由此推算，他这个水平应该是业余一段左右。哎，甭管人几段吧，人有这个兴趣爱好就很好呀。 哎，刚才有一位日本的长寿老人，110多岁的，也说爱下围棋。 哎，对， 是啊，所以下围棋应该确实是很锻炼大脑的。 嗯， 当然有趣的是，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年轻同事葛维坤先生呢，竟然在77岁高龄，也就2019年那会儿还坚持下场踢球，而且还是清华教职职工队的这个队员。据说有一次，葛维坤先生与队友们还跟国安的一些老队员们踢球呢。当时葛先生还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 哦呦， 连金志扬南方指导当时都是夸了，说哎，这葛老最会踢球了 啊，估计谁也不敢断葛老的球啊。 哎，是，当然了，这也体现到了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科学家啊，老科学家相互之间对于体育的这样的一种热情啊，他们都是认知到了体育对于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啊。 嗯，而且可能这些科学家他们平时这种高强度的思考啊，是咱们难以想象的。 哎， 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些体育运动去进行调节调剂，他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他接下来的这个科学研究。 没错啊，当然在国外，我们也给您举个例子啊，这物理学界最著名的体育爱好者兼真职业足球运动员谁啊？当属尼尔斯·波尔。哎呦，这波尔可太厉害了，从小热爱足球，年轻那会儿参加过职业足球比赛，后来才放弃足球事业，进入到哥本哈根大学主修物理学，在1922年获得诺贝尔的这个物理学奖。你看，这是又是被谁耽误了？这被物理学耽误的足球巨星吗？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这个身体的锻炼和头脑的锻炼应当是并不相悖的啊， 哎， 是相得益彰的。很多人都说这个不过这个说法是很多年前的了啊，说是什么 爱好体育锻炼的、嗯、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 哎不 完全不是这样， 是 哈，你只有四肢发达了，头脑才能更够得上用， 对，而且是一些高尖端的运动员，他一定是大脑非常好使的人、 嗯， 大家想想，如果这大脑不好使，这个瞬息万变的这些球啊什么什么的，他能反应过来吗？ 对，我这信息无法处理啊。 啊，对呀、啊，怎么处理呀、啊？你包括这个运动员，他在高压的环境之下，他这样的一个内心的啊，很多是很高压的情况之下，怎么调节自己？这其实也是一个智商的这个展现，对吧？ 嗯。哎，我们今天说长寿，怎么大家都开始说起了八卦呢？ 哎， 大家现在画风不对哈。 是因为有很多人爱下围棋是吧、 啊？ 就涉及到了传统文化呀，这哎呦呦。我看到了好多朋友， 是吧？哎呀， 都挺知道挺多的，您呢、 啊？对对对，八卦都来了啊！我们就吃瓜吃瓜。 哎，是，当然提到了这个长寿啊，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心态的事儿。 嗯， 心态我觉得最重要什么？得善良。 嗯，那肯定嘛。 你看， 善良的人通常都有好运。 你看，你必须得拾金不昧，是吧？ 嗯。没错，尤其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过节嘛，身边总是会遇到一些这个小的插曲。 对呀、啊， 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我就是心里边一暖啊，也祝福这个人。近日呢，这个河南郑州29路公交车司机捡到乘客捡拾的一个月饼礼盒，打开以后呢，就发现全是叠成了这个心形的百元钞票，总共呢有10100元，而且还有一枚戒指， 哎呦， 钻戒哟， 哎呦呦！ 后来就赶紧调监控啊，发现是一位红衣男子坐车时落下的，所以这个当地记者赶忙就去联系这个红衣失主，他解释说这个心啊，他叠了一整天，叠了不是叠了一整天啊，是每天叠一个，叠了100多天、 啊、 就想给女朋友一个惊喜， 是、 去求婚的， 哎呦， 看这是好事，结果他自己丢了，你说这人 啊 怎么回事啊，原本当天就是要去求婚的，结果丢了没敢说， 你看这捡着这个、 啊、捡到了、啊、 是，所以这个捡到这个是大功德了、 嗯、 立功了啊，不只是捡到了一个这样的贵重的物品，同时有可能捡了一段姻缘啊！你给人家、 啊、 是吧？ 是你把这个红线本来呢都已经开始要断断续续了，哎 哎， 这公交车司机给他续上了。 对呀、 啊嗯， 本来有可能人那边说，哎呀，你这个表达对我们这个闺女的重视是吧？ 本来我以为你要跟我求婚呢，结果你啥也没说呢，得了吧，算了吧，我也意兴阑珊了。 哎，是啊。 嗯 啊，包括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全运会那边有好人好事、 嗯、 公交司机捡到了这个、 啊、 全运会 金牌 啊，对，金牌，说刚开始以为是捡到一块月饼呢、 啊、 是吧， 对、 哎、 这谁呀，你说心有多大呀， 哎，是，所以保持好的心态，要提醒各位在平时生活当中咱们都保持善良的一种状态、 嗯、 这对于长寿应该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事儿、 嗯、 啊，继续，各位可以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App 上边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来说说您认为的长寿秘诀有哪些。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588。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 文明 微 探 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围栏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B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晚高峰的6:4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长寿这个话题哈， 是 从这个杨振宁杨老先生说起。昨天呢，他是过了自己农历百岁的生日哈， 哎呦， 也可喜可贺，同时呢，也想沾一沾他的福气。 是啊。 说您认为的长寿秘诀都有哪些呢？ 哎呀，咱们刚才说了一位110多岁的长寿老人的秘诀。那这还有一位137岁的 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他的长寿秘诀。 哎，是 据说让很多人都有点诧异。 哎，是， 我们来看一看这位， 最长寿的， 对，号称是现在最长寿的女性啊。 对， 她137岁了。很多人看到她就会问说，你这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然后这位女性就说啊，说早在80多年前就结束了自己的婚姻生活。 哎呦呦呦呦！啊，就没有爱情的干扰了，是吧？ 对，主要不是没有自己那个啰嗦的老伴儿的干扰了。 哎呦， 因为在她80多年前的时候，她丈夫就已经去世了啊，也一直没有改。因为这位女性认为呢，男性是痛苦的根源， 哎呦， 所以她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和男性相处过。 哎呦呦呦呦，是，当然这个是其中的这个个性的她的回答。 我受够你了， 哎呀， 终于把你给熬走了。 是，当然恰恰呢，说明什么？说明这位。怎么叫啊？这叫辈分啊！ 这奶奶， 奶奶就是太奶奶， 老祖 啊，这是 老祖。 这个长寿大妈，说明她的心态非常的乐观啊， 嗯， 不会在乎一些这个有的没的事儿，是吧？这，据说她也没有太多的烦恼，遇到一些小事的困难，都是乐观的去面对，所以她一般不会出现很苦恼的状况。 而且她在吃这方面呢，也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喜欢，她特别喜欢吃鱼，每周都会吃几次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当中啊，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还有维生素，尤其是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 对， 据说啊，多吃鱼呢，对于抗衰老也是有不错效果的。 没错， 而且呢，也能够加强大脑的运作，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出现。 是，据说他去世之前，这位老人都没有患什么老年痴呆什么什么的。这位老人是1878年。一直活到了2015年啊，这是一位日本的这个长寿老人啊，寿命达到137岁。所以日本饮食方面，他们好像比较爱吃鱼，这一点上大家可能也是可以这个啊，博采众家之长嘛，对吧？就吃鱼这件事儿，确实对于这大脑啊等等都很有帮助的。 而且据说不是吃什么就是河鱼、江鱼，是吃海鱼，海鱼当中还有丰富的这个 DHA。 哎，是。所以这是这位137岁的老人的这个长寿秘诀。另外啊，还有不同的国家的这个长寿老人，我看到了各种秘诀。有一位这个罗马尼亚的老人，112岁的啊，他说秘诀很简单，做一个有爱心、关心家庭的男人。哎， 哦，只是一个老大爷。 是的 啊，你看这个男性和女性啊还不太一样，这女性觉得我把我老伴儿给熬走了，我就能活长点。 对，相互之间都能长寿，那才是这个最厉害的事儿啊。 是，而且如果能够就是一直相伴到老，相伴到生命的尽头，我觉得是特别浪漫的一件事情哈。 哎，是。另外还有一位，这是一位110岁的这个叫 Lucy Lee 啊，这位她是一位女医生，你看啊，她帮助过很多的人。他说他长寿秘诀归功于他的信仰，还要对那些爱他、曾经爱过他的人心存感激。 哇， 你看， 好浪漫， 多好。 我这也看到了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啊，他出生于1899年，2017年去世，死亡的时候呢，他117岁了。他的这个长寿呢，可能和刚刚我们说到这个137岁的 老太太是有点类似的，她也是因为没有结婚而出名。她说，我不想被任何人支配，遵循简单而直接的饮食，每天吃两个鸡蛋，还有吃一些饼干，也不吃肉啊，因为她相信吃肉会致癌。 哎呦， 哎，你看这各有各的活法哈。 是 啊，还有一位女性呢，活到了122岁才去世。她是出生在法国阿尔勒的一个很富裕的家庭，婚姻也很美满。 你看， 她不工作就是了 啊。这个，所以这个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人。 对， 啊， 有不工作，有没什么伴儿的啊？ 哎，你看，包括她说，据说这位这个长寿老人117岁时候才戒烟。 哇， 哎呦喂，那抽了多少年了？ 他122岁去世，117岁戒烟。 你看， 就是有些人可能还认为，就是他要不戒烟，没准还能活到132岁。 哎呦呦，这破纪录了。 当然不是啊，这个吸烟有害健康啊，咱不能只看个例。嗯， 是，当然他每天据说还喝一杯葡萄酒，而且非常喜欢吃巧克力。那刚才我们这前两时段给您介绍的110多岁有一位专门爱喝可乐的 啊，对， 你看。各自都有自己的妙招啊！ 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对于长寿秘诀的理解哈。 哎，是，哎呀，这边聊到长寿了，又有朋友是非得说国足啊。 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 米勒他说了，这个足球必须留洋啊，这个是吧？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吴磊了。吴磊过得最近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吴磊肯定很憋屈， 哎， 而且处在这种压力之下哈。 对呀，重压之下心态怎么调整好啊？司马光砸缸也说了，他认为长寿秘诀是听老人言，顺其自然，顺应天时。 嗯， 哎，是，尤其我觉得作为儿女来讲啊，要一定要做到什么孝敬父母。 嗯 啊，只有你孝敬父母了，你父母心态才能好，有助于他们的健康啊。然后你的心情就父母高兴了，开心了，过得好了，你反而也会变得就是肯定会更加的开心，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啊。 哎，对，托尼韦也说，一般哈与世无争的心态好像都容易长寿。 哎，是，哎呀，这是不是又讽刺国足吗？难道是？ 你就又想，啊，你就是憋着想说国足，你就说呗。 那咱们 有事没事提一嘴的。 那咱俩再提两嘴呗。 行，来看看国足这两天在干嘛哈， 哎？ 反正还是在训练呢。然后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内部的教学赛、热身赛什么的要打。嗯，据说呢，也是为了检验这个训练的成果啊，帮助国脚们提升状态。那么教练组呢，会安排全队在当地时间9月22号晚间进行抵达沙加之后的第二场内部教学赛。原计划呢是在当地时间9月22日晚上和一家当地的俱乐部进行热身赛的。但是据说，受到阿联酋各俱乐部忙于本国联赛以及他们总统杯赛的备战，他们近期呢是无法抽身和中国队打热身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咱们只能进行第二场内部教学赛了。当然，目前共有31名球员参加沙加的集训，除了张琳芃之外，其他30人基本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赛的。同样受到阿联酋联赛的影响，国足教学赛的赛地安排也出现了调整。据了解呢，作为东道主球队，沙加队将于当地时间24号晚间主场面对半岛队，因此在主队赴沙加体育场训练的同时，客队呢也要使用体育场的副场，也就是国足本期集训主要使用的场地。不过好在就是沙加俱乐部呢，人家财大气粗，拥有2座体育场。 你看， 除了沙加体育场之外呢，那作为他们的训练基地还有一个体育场叫穆罕默德体育场，是可以给咱们使用的。在今年6月备战40强赛期间，中国队就曾经使用过这个穆罕默德体育场，而球队2019年11月客战叙利亚前，也曾经在这个穆罕默德训练场训练过。此外呢，就是这座球场的封闭效果呢要更理想，教练组呢可以从容地去演练12强赛的阵型。据了解，本次比赛结束之后，国足在9月23号、24号会休整2天，接着呢9月25号恢复训练，待到9月30号，全队将会和叙利亚队去进行一场重要的国际热身赛。 哎呀，都是又开始重要的国际热身赛， 重要啊， 太重要了，国足，你说是吧？ 这是碰越南之前。可以说是大考之前的小考了。 哎，是的，当然了，说到足球这边，给各位带来一个挺有意思的新闻啊！你看人家这个心态保持的挺好的，某60岁的副总统竟然率队人踢国际比赛呢，是吧？ 哎呦， 老板率队，大家可能都觉得不是新鲜事儿了，是吧？ 很正常嘛。 哎，至少国内也出现过，但是，这个事儿说的是年过60，而且代表球队参加是洲际赛事，就有点意思了，而且还是总统这身份啊，这个，说的就是在。昨天晚上 中北美及加勒比联赛出现了这样罕见的一幕啊！来自苏里南的蒙哥塔普国际队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迎来了洪都拉斯的奥林匹亚队的这个对决啊！客队球员进场之后就蒙圈了，一看，哎呦，这对手队长怎么是大腹便便的一个队员啊？啊，一个老大爷，身披61号球衣，怎么看不像一个职业球员？那谁呀？了解一下，说这个太厉害了，这个不只是球队的队长，而且还有一个身份是苏里南的副总统，这就是罗尼，叫布伦斯威克啊，这是国家的副总统啊。 嗯，既是老板也是国家的副总统， 哎， 啊，带着上去打比赛了啊。 是啊， 不过有些尴尬的就是总统先生的登场呢，并没有帮助到他的球队。首发登场的他在第53分钟被自己的儿子。换下了， 哎呀呀呀呀！ 而此时呢，这支叫做蒙哥塔普国际队已经0-3落后了。球队在他下场之后呢，又丢了3球，最终0-6惨败。不过其实也无所谓输赢哈，能以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年纪参加国际足联旗下的官方赛事，对于他来说呢，已经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了。 是，但是对他这个球队不知道是不是值得回忆的事儿 啊，也值得回忆的惨重代价吧。 哎，是，反正人家有这个心态，我不知道当地球迷怎么想的，反正我们这边就可能就看个热闹了。 嗯， 这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好，来看看各位的精彩的留言吧。 啊，西雅图这边吴磊这事儿还没过去呢啊。 哎呀， 别多想了，吴磊这个水平放咱国家队呢还是非常好的。 哎，对呀，另外刚才看到朋友说，康乐你之前是看好吴磊的，这回打脸了吧？是谁说的？这是西雅图说的，是吧？哎，但是说你不吹吴磊了吧？但吴磊他回到国足，他还是老大呀！ 啊，就是啊， 对呀， 人家那边坐板凳，到咱这儿来，回咱家来啊，还是首发的，对吧？ 哎，风中旅行他说了，刚才我们读这挺有意思的新闻，他说啊，陪太子读书队原来是这样形成的。 嗯， 哎，其他队员啊，不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的 啊，被自己儿子换下来了啊。 哎，是。 司马光砸缸说到长寿，就说跟媳妇儿吵架的时候，千万要主动认错，为了他长寿 啊。 我觉得也是为了您日子过得好。 对呀。否则这个 有句话不是说吗？叫 wife happy, life happy 啊， 我媳妇儿高兴，我这日子就好过。 哎，对。另外这边还有宁波说了，只有高质量的联赛，国足才会慢慢的好起来。是，联赛和青训是两条腿来走路，而规划只是短暂的一个行为而已。 是，核桃也说，眼睛一睁，一天开始；眼睛一闭，哎，咱心情好点儿，一天不好的事情就过去了。 是，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是吧？你想说的这个我理解。 钱没花完。 是。哎，这是心态很重要，大家。哎，今天运河风派也提醒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当时，是，秋分的时节，大家也要尊重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时令啊，根据相关的时令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的状态。 对，尤其是明天就说又有雨了嘛，然后这个早晚温差更大，天气也寒凉了起来， 哎， 咱们千万就别那么忍着了啊，该穿秋裤或者该多穿点就多穿点了。 是，今天来聊聊各位认为长寿的秘诀有哪些啊？咱们总结总结，就是首先吃的东西，哎，心情， 哎，来点适当的运动， 哎，吃的东西很重要 啊啊啊！ 对，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朋友提到这个所谓的长寿基因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吧，大家做到所能做的最好，然后呢，这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可能是啊。 是的，总而言之呢，就是咱们心态要好。 没错，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天天开开心心的来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是由夏猛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节目的最后，送给各位一首《动起来》。 哎，我们别坐着了，都动起来吧。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岛号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招喵在快闪电现场等你哦，就在北京赛特奥莱。